难在痴心，可爱得很。 蠢哥哥令我伤心，可恨可憎，为乜你不察得我心的怕杀，我已变个人。 好妹妹闹我一身，古怪得很。